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779集，两声剑。此时就见展昭已经一跃窜到了那黑衣人的前方，站在城门最上层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那黑衣人在城墙前的屋顶上停住，一眼看到前方的去路已经被展昭挡住就回头，可白玉堂也已经站在了他身后不远处的屋顶上拦住了后路。黑衣人似乎并不想跟二人交战，一转身想从左边走，但是左边的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林业火刚才就在城门口的位置早就等着了。黑衣人又往右方撤了一步，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右侧的一座塔尖上，众影卫都吐舌头，赵普什么时候到的？就在黑衣人被困在屋顶上的时候，展昭脚下的开封城四门打开，从城门外涌入大量的皇城军，几位年轻的将领分别领着四队人马将那座小楼围住，官兵们将附近的居民有序撤离。开封城门外，欧阳少征扛着他那根冰铁棍走了进来。 老子第一天上任，哪个触我眉头？ 欧阳将冰铁棍往地上一竖，地面震颤，火麒麟扬起脸看了看那黑衣人，笑了一声。 就你一个人？ 黑衣人站在原地没动，看了欧阳少征一眼，欧阳乐了，指了指周围。 自己挑一个吧。 众人明白欧阳少征的意思，不以多打少，这里那么多高手，让他自己挑一个来单挑。此时所有人都看清了这个躲在天空中的黑衣人的真面目，这人并不是单纯的一身黑衣，在黑衣外还罩着一个笼子。所谓的笼子是用黑色金属做成的铠甲，这套铠甲十分古怪，就好像是人骨一样，将人全身一层层扣住，又好像是被几只黑色的大蜘蛛给包住了一样。那人的脸部缠满了绷带，看不出长相，也罩着一个横向纹理的黑色头罩，所以感觉整个人都被关在一个人形的黑色铁笼子里。那人听到欧阳少征的话，抬起了头，站直之后扫视四周。此人身高大概和展昭、白玉堂他们差不多，从身形看年纪应该也差不多，内力很高，武功很邪门。远处屋顶上，殷侯和天尊他们正看着，就见一把梯子出现在屋檐附近，公孙爬了上来，早就被小梁子扛上来的小四子就去拽他爹。 怎么样了？ 还没开始打呢。 哎呀，老鬼，你猜他挑谁？ 天尊拽拽殷侯，殷侯无奈看了天尊一眼。 你看到那套盔甲了？ 看到了。 但是身材明显不是冰蛛王。 后人吧。 哎呀，果然江山代有害虫出，一代新害换旧害呀、啊！冰蛛王自己坏种，后人也不像好人呢。 冰蛛王， 众人正聊着，赵真也顺着梯子爬了上来，走到屋顶上看远处。 他是什么人？与我赵氏皇族有仇怨？ 哎，别介意，别介意，跟你赵氏皇族有仇怨的多了去了，不多他一个。 天尊见赵真神情严肃，就伸手拍了拍他肩膀。赵真无奈地叹了口气，天尊这话说的还真不假。 看看他挑谁，大概就能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冰蛛王的后人了。 他会挑赵普吗？他不是恨赵氏子孙？ 公孙有些紧张，赵真也微微皱眉，那么多江湖高手没理由让赵普去对敌，赵普是留着打仗。但殷侯却是摇了摇头。 他如果真是冰蛛王之后，那么他只可能挑一个人。 殷侯话没说完，就见那黑衣人突然从身背后抽出了一样东西，就见是一把短剑。他伸手将短剑在空中抡了个圈之后竖在眼前，短剑的下边竟然落出了一把长剑。于是他手中拿着一把古怪的剑，上下两头，上边短下边长，剑柄在中间。 小狮子坐在公孙腿上有些好奇。 爹爹，那种是什么兵器？ 公孙歪着头，他没少在赵普军营走动，看过的兵器不少，但是这种还是头一次看见。作为一个外行人，公孙困惑地看着那个兵器。 这样不会伤到自己吗？ 不会。 这兵器也是冰珠王的两生剑。 两生剑？ 公孙念了一遍，正想问问这兵器什么来头，小四子突然伸手一指前方。 爹爹你看呀。 公孙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那黑衣人手中拿着剑，伸手对着一个方向，而在他正前方的是站在城楼旗杆上的展昭。众人都挑眉，他这是来挑展昭来对战的意思吗？ 看来果真是没错了。 他为什么挑展昭来单挑？ 冰珠王的后人就算要死，也一定会在死前跟展昭分个高下吧。因为当年冰珠王就是败在阴侯老鬼手下的，如果当年他赢了，那天下第一魔头的称号应该就是他的了。 有人在抢这种名号吗？ 好像谁稀罕这名头似的。 嘿，你跟你家猫崽子讲过对付两生剑的方法没？ 阴侯一耸肩，其实众人也猜到了，以阴侯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告诉展昭这种事情。 可是冰珠王不见得没跟后人讲过当年跟你打的经验，那小子掌握了那么多种内力，就可见是有所准备啊。 那又怎么样？当年我打他老子的时候还不是一样没准备？ 阴侯无所谓地说了一句。天尊抱着胳膊点头。 倒也是。这个貌似不是儿子辈的吧？他死了有些年头了，估计跟你家猫崽子一样是孙辈了。 而此时对峙中的众人也看到了那黑衣人做出的选择，都疑惑。其实展昭、白玉堂、赵普、林业火哪个都不好对付。众人都知道此人跟赵氏皇族有仇怨，因此都觉得他可能会找赵普单挑。赵普好久没打架了，这次兴致勃勃就想干一架。另外刚才这小子行刺差点得逞，还伤了南宫忌。虽说他跟南宫不像跟欧阳他们一样是把兄弟，但那也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好弟兄。这小子太阴险了，赵普看他很不顺眼，可赵普连新亭侯都扛肩上了，那小子却选了展昭来单挑。 得等展昭打完啊，渣都不剩了。 一旁众多影卫则是松了口气，赵普打架倒是没输过，不过这份心操不起呀，还是让展昭解决了那怪人比较妥当。林焰火蹲在对面城楼上，跟只小狗似的，双手托着下巴歪着头。 难道是展昭看起来最老实，所以他是看脸挑的人？ 林业火所在的城墙下边，邹良抱着胳膊靠在墙边，看了看上方对峙的两人，从刚才展昭追黑衣人，然后抄到他前边拦住他去路的身手，他应该知道展昭不是好对付的。白玉堂站在那黑衣人身后的地方，注意到的却是与别人不同的细节。 那黑衣人的站姿， 白玉堂看到他手中的两生剑就微微皱眉，因为他听过一个说法，两生剑是剑的克星。兵器和兵器之间有一种相生相克的说法，而对于练到至高境界的高手来说，内力或者功夫上的缺陷可以用兵器的相克来补足。会注意到这人的站姿，是因为白玉堂比任何人都了解展昭的功夫。作为练武之人，白玉堂自然也考虑过跟展昭过招的时候最好采取的是什么方法。作为武功接近的人，往往第一招的出其不意比所有都重要。白玉堂在经过多年对展昭的观察后，知道跟展昭对战的时候哪一种起势是让他最头痛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就是眼前黑衣人的这种站姿。于是五爷得出的结论是，这黑衣人无论是谁，他早就研究过展昭的功夫，是有备而来的。展昭此时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无害， 他打量了一下那黑衣人，无论是站姿、打扮、身上的盔甲以及那把惹眼的两声剑，都没有让展昭的视线停留。最终展昭直视黑衣人头盔以及绷带缝隙间的那双眼睛。 怎么称呼？ 冰雾。 黑衣人开口，是低哑的嗓音。远处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果然是冰珠王的后人。展昭又看了看他，随后淡淡一笑，将巨阙交到右手，左手握住剑罢。众人都一愣，林焰火摸了摸下巴， 展昭不是右手剑吗？ 赵普靠着新亭侯看了看白玉堂，就见白玉堂也有一瞬间的怔愣，但很快就放松了下来。远处天尊蹲在屋顶上拍手， 果然是亲生的。 怎么了？ 当年阴侯就是用反手剑赢得冰珠王。 这样也可以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